这一位我们所信的耶稣，你就有更深切的认识。但是路加福音十五章呢，我必须用三个主日的讲道时间。那我查一查，我下一次主日在你们当中是十二月哦。我说不行不行，到十二月你们第一集啊忘光了啊，看电视连续剧啊要一口气看完它，所以我打算改换一下跑道，跟你们分享哦另外一个课题，很重要的课题。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，主耶稣讲了一句话，他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啊，你们不只懂这一节经文，你们还会唱啊，对不对？那这一节经文大家很熟，但是请问哦，什么叫做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呢？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时常哦不问了，全盘照收。那你要问，到底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是什么意思？那如果你懂了，主耶稣说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，这些东西是什么东西啊？那你读圣经千万不要只读一节，那这是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，那我们要看一看哦，前面讲什么？三十一节跟三十二节，主耶稣说，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。新加坡人呢，这一餐还没有吃啊，就想今晚要吃什么了，明天要吃什么了。主耶稣说，不要忧虑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。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感谢上帝，上帝眷顾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，不论你的吃喝大事小事，他都眷顾，他都供应。那主耶稣告诉我们哦，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啊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你们也很熟悉的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。不过主耶稣也告诉我们啊，你不要整天来问耶稣，那今天我吃什么、穿什么、喝什么，你很啰嗦啊。主耶稣说，如果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，这些什么东西，你生活中的每一样的需要，你一切所需的，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，他都给你。那我们现在要回来，他的国和他的义是什么意思呢？那当我们看基督教的信仰，如果你说我们用一个字把整个信仰的重点讲出来，请问你会选什么字呢？啊，有人说信，还有呢爱，还有呢啊，当然你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答案，这个没有所谓标准答案哦。但是如果我说哦恩，恐怕没有人反对吧。今天呢，我们信主的弟兄姐妹，很多人的名字都有一个恩啊，你一看就知道是基督徒。那恩啊差不多满天下了。但是恩应该跟做什么字呢？恩跟做情，恩情吗？或者恩跟做爱，恩爱吗？我们时常用恩爱来形容夫妇，用恩情来形容可能手足之情、朋友之情。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啊，跟恩相同等的另外一个字哦，是义。恩不能离开义。那主耶稣说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。那什么叫做义呢？你曾否想过什么叫做义呢？新加坡发生过好多起这种案件，别的地方也有，瞪一眼看不爽就打起来，就把人给打死了。然后你问他，为什么你打死人呢？为朋友讲义气，打抱不平，这个算什么义呢？那到底中国人讲义的时候，请问你的意思是什么呢？ 我们又很少去追查这个问题哦。那你们看过包公吗？你们大概很喜欢包公吧？啊，喜欢吧？喜欢啊。为什么喜欢看包公呢？因为看得很爽快，管你什么王亲国戚，只要你是贪赃枉法，来人啊，扎破啊，警送啊，你开玩笑啊。但是我们就喜欢这个，认为哦，这个是义啊。那包公的故事里面呢，有一个很出名的，把它演成京剧啊，叫做撤伤阵。那这一个京剧的剧目哦，它的内容啊是说，包拯啊，包拯就是包公的原名啊，姓包名拯。他年幼啊，失去父母，由他的嫂嫂吴妙珍抚养他成人啊，不是吴素珍哦。这个吴妙珍的儿子包勉啊，做了一个小官，就贪赃枉法。那包公知道这件事情，就把他砸死。那包拯哦，把他的侄儿砸死了。他的婶婶呢，抚养他长大的这个婶婶知道了，赶到撤伤阵，就责备包拯忘恩负义。但是包拯就小义大义啊，令这个婶婶呢悔悟过来。那请问中国人的义是什么义呢？当中国人讲义，一讲大义就可以灭亲了。你看这个义哦，何等可怕呢？义当然是好的，但是如果大义所带来的是灭亲，那这个是很痛苦的。如果我们的上帝只以义来看我们，以他的义来审判，那圣经说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，没有一个人。那我们怎么办呢？那恩跟义这两回事怎么碰在一起呢？似乎是对立的，怎么碰在一起呢？那我们进一步的来思想这个义。那当我在网上搜索啊资料的时候，就给我发现了一个插曲。中国郑州有一个动物园呢，当中有一个猴山，住了好多猴子。那猴子吃东西，东西太多，它吃了剩了，它就乱丢，结果就产生鼠患。那怎么解决呢？猴子不会抓老鼠啊。那动物园的管理员就把一些猫啊放了进去，那猫就解决了鼠。但是想不到啊，当这个记者报道这件事情，他说猴子啊忘恩负义，恩将仇报，鼠患平息，猴子过河拆桥，不知感激，反倒认为猫占猴窝，然后欺负起这些猫来。请问猴子懂什么叫做忘恩负义啊？你认为猴子懂吗？那我们把这个形容词放在猴子的身上恰当吗？那猴子当然不知道什么知恩图报这一回事，但是可能动物也知恩图报啊。但是如果我们人呢，自认是万物之灵，特别我们信了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，知道我们是有灵的活人，我们这些人如果你忘恩负义，那你怎么办呢？那当我们思想这个问题哦，你要怎么样了解义呢？很多人拜关公啊。那新加坡人哦，基本上啊拜三种神。做生意啊，男人哦拜关公，因为呢讲义气。那女人呢，很多就拜观音，慈悲嘛，慈悲为怀。还有呢拜观音，全病之神啊，听得懂就懂，听不懂算了。那为什么拜关公呢？而且啊，当你读历史读文化的时候呢，你研究历史跟文化，你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。道家拜关公呢，称他为关帝爷，佛家呢也拜关公呢，把他提升到成为菩萨，儒家呢也推崇关公。那甚至历朝历代啊，几乎没有 改变了，每一个朝代的王啊，都封关公为什么什么什么的。关公关他什么事啊？到底他们在民间哦，要符合或者推崇哪一种的思想呢？那很多人当你问他为什么你拜关公，他一定告诉你义气。那到底是什么义呢？那我们知道，如果你读《三国演义》哦，张飞、刘备、关羽，他们在桃园结义，那结什么义呢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只求同年同月同日死，这个就是义。这个是什么义呢？你干嘛的啊？你死就成义吗？所以民间呢、啊，推崇的一些思想哦，很莫名其妙的。那今天有很多青少年人，他根本不懂什么叫做义，为朋友打抱不平。那什么不平呢？到底是什么不平呢？哦，别人瞪我的朋友一眼，然后你就拔刀相助。那我们要思想一下，到底什么是义，什么是忘恩负义。那最容易的一个办法，去查字典。那当我们看哦，我时常去菲律宾呢，这个是菲律宾的华侨义山。菲律宾有一个景点呢，很特别，坟场。那边的坟场哦，豪华的不得了啊，有 aircon 的嘞，还有电视啊、哦，电视机啊。它的一个坟墓啊，可以比我们这里的独立式的洋房还大的。那菲律宾的华人的坟场称为华侨义山。那如果你到新加坡，一些古老的好多的坟场已经被挖掘迁移了。那如果你到马来西亚一些坟场，他也把坟场称为义山，对不对啊？你印象中有吧？请问哦，谁称他为义的？你随随便便叫义山呗，葬了死人就成了义山吗？不是。菲律宾哦，有很多福建省南部的人，从厦门到泉州、晋江这些地方，200多年前很多移民到菲律宾了。那一边呢，移民到菲律宾的中国人，现在很多已经有6代、7代了，比新马还久的。那很多人在菲律宾就成为富翁。那差不多几十年前啊，100年前，当八国联军呢、啊、攻打清朝，菲律宾的华人就出钱哦，支持满清政府啊，来对抗八国联军啊。那满清的皇帝啊，要回报菲律宾的这些华人，那发现好多已经死了，还没有死呢，就封侯封爵。已经死了的怎么办呢？他就下诏把菲律宾的这个华人坟场封为义山，所以有满清的皇帝哦，封他称他为义的嘞。马来西亚的坟场谁称他为义的？央里不端阿公啊，你不可以乱称义的，你懂吗？你明白吗？所以比较正确的哦，像你看到啊，直接写华人坟场啊，这个对的，因为没有人称你为义啊。哦，那么某某的墓地啊，这个是联谊会墓地，这个联谊会啊都不敢称他葬的人为义山。那只有新加坡、马来西亚的华人不懂历史文化，不大不水，嘎嘎乱来。那如果我们查字典的话，何谓义，何谓不义，那什么叫做义，如果你搞不清楚，你当然也搞不清什么叫做不义。词言呢，这一本大词典，当我去查忘恩负义这四个字，他怎么解释呢？受了他人恩德不知报答。诶，我说这个解释不完全，因为忘恩啊，就是受了他人恩德不知报答就对了嘛。他没有解负义是什么，对不对？那我再查另外一本汉典，我汉典更大本，你们有没有看过汉典？还是查王云鲁大词典都可以。他说成语忘恩负义， 那成语一定有典故的，不过这个典故有点牵强，所以忘恩负义应该不是成语来的。那他就解释，恩惠我买票，负违背谁不知道啊？义情义恩义，哎，这么简单而已没？情义恩义就是义吗？我看这个解释也有问题。如果是这样，你何苦多一个字呢？为什么要称义？有义这个字出现呢？你用恩义情义不是解决了？那么他再加解释，忘记别人对自己的好处，这个是忘恩，反而做出对不起别人的事，这个是负义了。反而你领受了恩惠，你应该报答，你忘记已经不得了，忘记了没有报答已经是很不行了，反而做出对不起你的恩人的事情，这个叫做不义。我觉得这个解释就比较贴切。那我们当中一定有很多懂英文的，每个新加坡人都是 bilingual 的，至少是 semi-lingual。 那如果你懂的话，你看他 righteousness 英文的义，他解什么呢？一塌糊涂，讲来讲去讲不出什么叫做义。那我上网再找一找，他说这个是一个名词，只有一个意思，就是合乎道德的标准原则。那更妙的，他说反义词呢，不义咯，义的反义词不义咯，有讲好像没讲，不共跟他不共啊。有时候我们中国人一定要知道一句话，尽信书不如无书啊，你读越多书越给很多书气死啊，你还是回来乖乖读圣经就好。那如果是这样，我们从这一些找不到答案，从字典、从文化、从历史这一些，我们找不到圣经所说的义，那我们只有一条路，回到圣经你去找。那以赛亚书，我们很熟悉以赛亚书，特别53章当中有很多的预言，预表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了的救恩，他的功劳。就像刚才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，我跟你们分享的，他为我们受刑罚，叫我们得平安；为我们受鞭伤，叫我们得医治。那这都是以赛亚预言，但是很多人没有注意11、12节。这里说，他就是耶稣基督，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，便心满意足。所以今天我们领圣餐，你必须期望，有信心的相信有神迹奇事会发生。既然耶稣应许他的身体为我们受鞭伤，我们得医治，那你领耶稣的身体，你一定得医治，你要如此的相信。那圣经也说，当耶稣看见你得医治这个是他为我们受劳苦的功效，他就心满意足啦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看见上帝的大荣耀。那接下来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谱得称为义，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。那以赛亚就预言，这一位上帝所差来的，必有同你生子，怀孕生子，人称以马内利。这一位是上帝所差来的独生子，是上帝的义仆，我们因他就得称为义了。那到底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今天可以称义，那似乎跟我们在文化历史过去的了解当中有一大段的距离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很熟悉很熟悉的约翰福音3章16节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那这一节经文我相信你不用看你都会背的，不过你不要停在这里啊。同样的道理，你读圣经不要只读一节，你要继续的读下去。那17节18节就说，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，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那这一句话很宝贵，公义的上帝来，如果照中国人的观念呢，该死的就砸，不用看了，拉出去砍，包对了。十年前我认识一位在中国广州很有名的律师啊，哇，很有名很有名。他告诉我，当时啊，他说只要把中国啊差不多处长级以上的官哦拉出去砍了，大概是不会冤枉人的，不用审了，审干嘛呢？那你听得明白吗？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哦拉出去砸，上帝也不是冤枉我们的，我们罪该万死啊。那如果上帝来是以这样的义来看我们的话，那我们完了。但是感谢上帝，神爱世人，他差他的儿子来，不是要来砸你，乃是要拯救世人，叫我们因他得救。你看何等的美好。那十八节呢，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他的人呢，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上帝独生子的名。然后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人哦，信主多年了，有一个可能，其实很大的可能，你信耶稣，感谢上帝，但是可能你信的哦，不是很正确的。那当我这样讲的时候，请你不要震惊啊！感谢上帝，好多年前你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啊！过去可能几十年来你拜拜的那一些，你说我拜错了，然后你做一个决定，转过来离去偶像，归向真神，你信耶稣了，你这个改变很大啊！你必须承认啊，过去你所拜的拜错了，这个不容易的，只有圣灵能够感动你，使你这样的认知认错转过来归向上帝。那你做了这些，感谢上帝。那这些年来你信了耶稣，请问哦，你有没有问过，可能我信的错了，很多基督徒就不问了了。我希望你自问一下，我们时常要检查我们的信仰。我很想写一本书啊，圣公会错在哪里，卫理公会错在哪里，长老会错在哪里，灵恩派错在哪里，福音派错在哪里。但是还没有写，已经给人家病死了。我们以为自己包对的，你敢包？我看你承认啊，我包有错比较恰当，但是我们肯认吗？我们过去时常认为哦，信了耶稣，耶稣爱你，这个对啊，耶稣赦免你也对啊，然后我们就传福音。如果你看到过去传福音的单张资料啊，我从小就看这些东西，我小时候上过主日学，就分了一些图片啊，这些图片我印象中还有。或者你看所谓的福音桥，他就画了很多的图片，他说你黑心肝，你讲骗话，你杀人放火，你骗人，你就下地狱，有没有啊？我们以前都这样信的，我们也这样传的。那我们这样传了之后呢，别人也就这样信了，那很多基督徒就相信这样。那我告诉你错了。那这一节圣经怎么说呢？信他的人不被定罪。我们信了耶稣的人，你说你没有罪啊？你若说你没有罪，你是自欺的。那主耶稣不是赦免我了吗？那赦免我之后，我还会犯罪吗？当然会嘛。但是这里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主耶稣来不是要定你的罪，他是要拯救你。那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请问是什么罪呢？圣经告诉你，因为他不信上帝独生子的名。那这一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，他担当人的罪，我们都认为都认知相信这件事情。但是我要请你再深一层的想，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担当一部分人的罪，还是所有的人的罪呢？啊，所有，很肯定吗？古今中外，哈拉巴朗苏玛隆众，全部他都担当了，相信吗？那再请问，信不信的人的罪都担当了吗？担当，很肯定啊、哦，很好。有一些基督徒就相信哦，主耶稣担当信他的人的罪，不信他的人的罪他没有担当。我们当中一定有这样的人。上个礼拜有一个有神学硕士学位的人就跟我争辩，主耶稣只担当信他的人的罪，不信他的人的罪，主耶稣 sorry 没有跟你担当。那你信哪一个呢？这个很重要。那我们只能够从圣经里面找答案。你说，他说，我认为，他认为都不重要。圣经怎么说？约翰一书二章一节二节讲得很清楚的，这一位义者耶稣基督，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不是单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。什么叫做普天下？所有人。那既然耶稣担当了所有的人的罪，普天下人的罪，他为这些人流宝血，请问是洗净一部分人的罪，还是所有的人的罪呢？主耶稣最后说什么？成了。成了就是成了，整个救赎计划已经成了，宝血已经洗净所有的人，也就是耶稣所担当的人的罪洗净了。所以的确我们有错，讲偏话，讲大话，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，还没信主的人也一样，但是主耶稣都担当了，他的宝血都洗净了。然后呢，他说成了。既然是这样，父上帝就赦免所有的人的罪，明白吗？就这么简单。那你就马上说，那不信的呢？不信的人怎么办呢？他没有信嘛，他信或者不信不是问题的重点。主耶稣担当了流宝血付出罪的赎价，父上帝就赦免主耶稣所担当的所有的人的罪。那所有的人都上天堂吗？不是。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什么罪呢？不信神独生子的名，就只有这一条罪。所以虽然这个人还不信，但是他所有的错主耶稣都担当洗净，父上帝都赦免。但是呢，因为他不信这件事情，他就不能上天堂，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这一件事情。那约翰福音第三章讲什么呢？尼哥底母来找耶稣，问有关乎重生。那什么是重生呢？当你信耶稣，你到底信什么呢？其实很简单，你如果信耶稣担当你的罪，也担当所有的人的罪，耶稣的宝血从他的头，从他的肋旁，从他的手掌，从他的脚滴滴的流下来，流尽，洗尽所有人的罪。你相信这件事情，你相信父上帝因耶稣赦免你，感谢上帝，你重生了。整本圣经只有这个地方这样解释。那很重要的一个观点，那不信的人不信什么呢？不信主耶稣担当他的罪，洗尽他的罪，也不信上帝因耶稣赦免了他。那这一个人呢，如果他不信，他就是不义的人，你明白吗？如果说上帝你没有救我，我不信你，那你听清楚哦，你对上帝说，上帝你没有救我，我没有信你，你没有欠我，我也没有欠你，明白吗？我与你无关。但是现在是上帝你已经救我了，你已经把耶稣赐给我，救我了， 然后我说我不领情，你就是不义的人。你不只是忘恩，你根本就不接受这个恩，你否定这个恩，那你不接受，你不承认，你就是不义的人。不然的话何来不义呢？你明白吧？那你一定要搞清楚这个事情。然后我们看下去，希伯来书第十章啊，第十章很重要的，很关键的一章圣经。第十二节说，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在上帝的右边坐下了。因为他一次献祭，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那你可能想不通，主耶稣一次在十字架上受死，那我们历世历代的人就因此的拯救，好像对我们来说不可思议。但是你要明白，上帝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，他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，这才是上帝。那耶稣一次又永远的献上，他只一次担当所有的人的罪，所有的人包括古今中外，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，也包括你过去的现在的还有明天的将来的罪，他全部一次过担当了。而说他的宝血洗净，他说成了。主耶稣不可能说，哎呀你的罪很大哦，我忘记为你这个罪流宝血，或者忘了担当，我需要再上十字架多一次，没有。或者说你这个罪太厉害了，我死一次不够，我要死多一次，没有。一次又永远，圣经这么说的。那坐下来表示什么呢？工作完成就坐下来。祭司呢是每一天站着来侍奉，他不可以坐下来，为什么呢？他的工作永远做不完的，他献祭，昨天献，今天还要献，明天还要献，所献的都不能够解决罪，但是主耶稣一次就永远的解决了。然后呢，他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前和他们的过犯，这些罪既已赦免，就不用再为祭献祭了。圣经的原文呢，每一个字都很精准的。那中文圣经的翻译啊，感谢上帝，翻译成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孽。那我们平时用字不会这样用的，我们会忘记事情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我们会忘记呢？你为什么会忘记事情？不懂，我们很有限嘛，我们是人嘛，我们有限啊，所以我们时常会忘记事情。上帝是无限的，无所不能的，请问上帝可能忘记事情吗？如果上帝会忘记的话，那糟糕了，他没有资格做上帝啊，明白吗？但是既然上帝所差来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担当你的罪，流宝血洗净你的罪，我们的罪呢就被赦免了。那上帝说我不是忘记，他说我不再纪念。什么叫做我不再纪念？不再跟你追究，不再跟你追讨，把你的过去的都因耶稣基督把它给涂抹了，解决了，感谢上帝。所以你要了解这件事情，主耶稣一次过就把这一个事情解决了。那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发出一个祷告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总共讲了七句话，我们称为十架七言。那路加记载了这一句话，耶稣在十字架上说，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这是主耶稣的祷告。请问父有没有垂听呢？你不大有把握吗？主耶稣祷告感谢上帝，父垂听，父就因耶稣赦免了我们。所以今天当你传福音，你传什么呢？你不应该再传你恶心瓜，你海狼，你下地狱。不，他的确是恶心瓜，但是主耶稣担当了他的罪，上帝也赦免他了。他下地狱不是因为这个问题，不是因为这个原因，而是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，是这个问题。你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。那如果你不相信，你不接受，那就是不义的人。 不义的人怎么办呢？约翰福音三章的最后一节说，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，上帝的震怒藏在他们身上。什么叫做藏呢？这个藏是永永远远的。不信主的人，拒绝耶稣恩典的人，他就要在上帝的震怒度过永远，他要在永远的刑罚中，在地狱的烈火中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这是福音。我用两个例子，两个比喻来跟你解释。假设有一个小偷啊，他偷了东西被警察抓了，抓到法官的面前，如果法官一看，哎呀，这个是我好朋友的儿子，哎，你干嘛的偷东西，下次不可以啊，我放你走，请问这个法官是怎么样的，义还是不义的啊？哎，你们不敢说啊，还是你从印尼来的如果法官是这样，他当然是不义的嘞，啊，有罪他放他一马，怎么可以呢？那如果这个法官审问这个人，你有没有偷，他说我没有偷，我拿而已，你拿也好偷也好，人证物证俱在，怕罪名成立，罚你500块。这个人不认罪也不悔改，他死不认错，但是呢有人哦还500块钱给法庭，请问法庭放不放人啊？放啊。这个道理啊你要明白，但是法庭要做一件事情，他要检查这500块啊是不是真的钞票，真的钞票放人，有明白吗？我带你回到旧约，旧约上帝启示以色列人，你犯罪了，你要带一只羊来，带到祭司的面前，那祭司一点都没有兴趣，到底你是干嘛的，你犯什么罪，他兴趣什么呢？这只羊，他要看一下这只羊哦，有没有近视眼，有没有掰咖，有没有残疾，必须是完美的才接受啊。如果祭司接受这一只羊，他就叫这个人，你把手放在羊的头上，然后祭司拿一把利刀，一刀刺进这只羊的喉咙，他的血就喷出来，然后羊呢就倒地而死，这个血洗尽这个人的罪，这只羊成为这个人的代罪羔羊，然后祭司就宣告，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。啊，你明白吗？为什么他可以回去呢？为什么他可以得着赦免呢？因为羔羊的血，羔羊为他死。那这件事情预表什么呢？耶稣基督。当上帝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，耶稣基督为我们走上十字架，他为我们流宝血，洗净我们的罪，他为我们而死，胜过死亡的权势，叫我们得永生。那这个预表，旧约的献祭预表将来主耶稣一次又永远的献上。那现在上帝是看什么呢？如果看我们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上帝的面前站立，上帝看他的儿子耶稣完美的赎罪祭，因为这个赎罪祭放人，我们众人得着赦免。那你明白吗？那我用第二个例子，如果你欠阿龙的钱呢，你懂不懂什么叫阿龙？不是我们的总理哦，那个是他妈妈叫他的，只有他妈妈有资格叫他。如果你欠阿龙的钱呢，你没有办法还，那你远远看到阿龙啊，请问你跑不跑？哇，你心都不服啊！如果你给他抓到啊，完了。但是有一个人哦，他知道这件事情，他找阿龙，他欠你多少？OK, 连本带利我全部还给你，解决了。请问以后你再看到阿龙，你逃不逃？还下买？不就平尿吗？谁还的不是问题，总之还了你就可以理直气壮。但是有第二种情形哦，这个人跟你还了，他没有告诉你，阿龙也不告诉你，那以后你看到阿龙你逃吗？你继续逃，因为你不知道已经还了，你远远看到他，哇，像啊，其实你不需要， 因为已经还了。那你想啊，今天有很多人是处在这第二种的情况，主耶稣已经担当他的罪，宝血已经洗净他的罪，上帝已经赦免他，还了，他不知道。所以你我要传福音，为什么要传呢？因为他不知道，他看到阿龙要像，他不懂怎么样胜过罪恶，他不知道他的债已经还清了，他不懂得这个喜乐丰盛的生命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所以你我有责任告诉他。不过有第三种情形，有人告诉他，哎，你看到阿龙不用像了，因为某某人我替你还了。哪里有这样好的人？天底下没有这种好人的。这个人是什么人呢？不义的人呢？岂有此理？你没有赶快去报答那个人啊，还说哪里有这样的人？这个是不义的人，你明白吗？所以今天呢，为什么我们可以称义？不是你很本事哎，不是靠行为，而是我们知道了这件事情，我们因信就成义了。而那不信的人呢，上帝说你是不义的人，上帝的震怒就要在你的身上。哇，这个很重要的，这个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。但是呢，我们很多人就说，既然是这样，我们可以放心犯罪了。 Not like that, say one， 断乎不可啊！你要读罗马书了，你不要只读一部分的圣经啊！罗马书就告诉你那另外一个部分，断乎不可。所以当你读了福音书，神迹奇事医病赶鬼，你信了主。但是如果你没有信，因信使你明白这个称义，你这个信哦，可能是还没有重生呢。你要明白，所以到底信跟重生之间的关系如何？你有没有怀疑过，我有没有重生啊？我有没有得救啊？你要回到这个很基本的信仰。那你有了这个重生的经历，你信了，你知道你被赦免了，那你就要在恩典中来胜过罪恶，而不是回去旧约的律法。律法已经被证明不能够使你称义，现在使你可以称义的就是信耶稣。那信耶稣是什么意思呢？你一定要很肯定的知道。所以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因信称义，那我们也把这个美好的道理福音向众人来宣告，不然的话他们会很可惜很可悲的继续过日子。巴不得我们有丰盛生命的人以别人来分享这个丰盛的生命。感谢上帝，我们同心来祷告，让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，让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那感动的善工，让主耶稣基督成了的恩典牢牢的在我们的心中烙印在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知道父上帝的爱，父上帝的赦免。他来，他不是以大义来灭亲，他是要我们因信称义。他把主耶稣赐给我们，叫我们能够得拯救。我们请高牧师来带领我们祷告。 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原都不是不义的人，甚至我们也是无知的人，不知道自己是不义的，直到你主动的来触摸了我们的心，你主动的来为我们偿还这个罪的代价，这一切我们都一窍不通，可是你主动的来教导我们，你接着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的心，你更感动别人能够把福音带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，跟我们分享这个好消息。怎么的好呢？就是虽然人是不义的，人都背叛了你，可是神你继续爱着我们，而且你做尽一切付出一切的代价，叫我们能够归回到你的怀抱里面，你无条件的被钉十字架，把这样的大爱呈现给世人， 让世人能够借着十字架的工作，耶稣的牺牲，能够来觉悟起来，醒悟起来，神真的爱世人啊。那公义的上帝愿意为不义的人牺牲他自己，被钉十字架，赤裸裸的钉在十字架上，叫我们这不义的世人和罪人都能够无条件的来到神面前，只要愿意说我接受，我相信，能够就这样的白白的得着神的公义，叫我们成为不是不义的人，而是义人，叫我们完全没付出代价，完全靠耶稣的付出来归向我们的阿爸天父，我们的创造者，我们是蒙爱的受造者。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，天父，我们带着感恩的心，我们不是做忘恩负义的人，我们带着满怀的感恩来到你面前说，天父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付出，谢谢你爱世人，将你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叫我们一切信的都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们为这份奇异的恩典献上感恩，谢谢爸爸，谢谢天父，让人能够白白的领受你的救赎，你的赦免，你的永生。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。现在我们大家都闭目低头来到神面前，请问在我们当中是否有任何人从来没祷告过，叫神把这份公义白白赐给你？如果在我们当中有这样的朋友，我们很爱你，耶稣更爱你，神要你知道你来到我们当中不是偶然的，是因为他的大爱，他感动了你的心，他让他的孩子们能够跟你分享这福音，甚至邀请你来到教会，因为神他爱你，他要拯救你。如果你今天在我们当中，你说，牧师，我从来不知道这样的道理，我更不知道我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，今天我愿意做一个义人，接受神要白白给我的这份救赎。如果今天你的心里面是这么的想，而且你是愿意的，我在这里要为你祷告，让神今天亲自来触摸你，把永生放在你的灵里面，把他的大爱，他的救赎浇灌在你的家族当中。这是神的大爱和神的供应，不是他便宜，而是耶稣已经付出了一切的代价。那今天如果你在我们当中，你说，牧师，为我祷告，我要接受这样的义，这样的恩，我要邀请你，不是让人看的，说叫大家要闭目低头一下子，这个是你向神显示你愿意。如果你是愿意的话，你举起你的右手放下，我从这里为你祷告，我要你亲自来体会神的大爱和救赎。是否今天在我们当中有人说，我愿意，牧师，我没这样祷告过，我没这样来认识过耶稣，我没有邀请过他来到我的心坎里面，我没有敞开我的心来接受过他的救赎，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当中？不要害臊，如果有的话，你举起一下你的手摇一摇，让我知道我为你祷告，因为今天你能够把这永生带回家去。天堂和地狱之间只有一条线，信和不信，愿意接受或者不愿意。我们是怎么接受的？我们以信心来接受，不费吹灰之力，更不花你一毛钱。所以人将有一天都会站在神的面前，那是神的话语这样告诉我们，总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站在他面前，给他一个交代，是否我们接受了这义的礼物，神的恩，借着他的恩要赐给世人的永生。 信和不信，接受或者不接受而已，不是你做过什么，因为这你做过的都不是问题，耶稣已经赔偿了。今天是你接受不接受神的救赎，有没有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说我没接受过，今天我要这份礼物，我要把握这个机会，抓到这个礼物，或者都是信了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，今天让神启示我们的心，让我们不只是成为与他和好的子民，我们更拿起叫人与他和好的这份职事，这份职分，愿意告诉世人说，耶稣爱你啊，神已经为你偿还了一切罪的代价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 我们谢谢你， 感谢你付出了罪的代价， 感谢你付出了罪的代价， 我相信， 我相信， 并且领受， 并且领受， 我接受你的救赎， 接受你的救赎， 我也感谢你， 我也感谢你， 叫我做你的孩子， 叫我做你的孩子， 永远与你和好， 永远与你和好， 求你启示我的心， 求你启示我的心， 让我知道， 让我知道， 我也是祭司， 我也是祭司， 我有这职分， 我有这职分， 叫世人与你和好， 叫世人与你和好， 高抹我， 高抹我， 把这好消息传出去， 把这好消息传出去， 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你， 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你， 让我的整个家族都认识你， 让我整个家族都来认识你， 接受你的救赎， 接受你的救赎， 永远与你同在， 永远与你同在， 永永远远， 永永远远， 来蒙福， 来蒙福， 感谢天父， 感谢天父， 奉主耶稣圣名， 奉主耶稣圣名， 阿门，哈利路亚，我们来感谢他，谢谢天父。